这是来自郑智化的年轻时代，除了旋律就这个曲风稍微有一点80年代90年代的感觉之外呢，其实它里面讲到的年轻时代的这些元素，比如说要装酷啊，这些呢其实到搁在任何人的年轻时代都是一样的。好，这里是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节目当中专门为你分享老歌。下面这一首非常经典，它是来自30年代老上海的一首歌曲，不过呢下面这一位女歌手把它唱成了经典，来自邓丽君《夜来香》。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儿般的梦，拥抱这夜来香，闻这夜来香。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仍然也是动感十足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据说是当年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是甲 A 还是中超之类的这个比赛的主题歌啊、哦，好像是这是来自郭富城的《动起来》，希望你在路上的时候也给自己一些动感的感觉。 长空，心里我心里将伤痛，痛不厌倦，喜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至今一波世界有渴望，不闪亮闪耀，动起来，内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你一秒有期待，动起来，内心的记录喝彩，动起来，总共有精彩未来。轻轻启动一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洋屋重庆火锅自助开业喽！正宗重庆风味，开业大酬宾，原价59元，1月8日之前到店消费，提959只需39，再送20元代金券。地址：良乡瑞城广场5层国泰商厦对面。订餐电话同步微信：13121289966。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虽然不言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5年成军的锦绣二重唱带来的一首歌。锦绣二重唱两位成员是黄景文和余秀琴，带来这首歌曲非常的荡气回肠，叫做才爱到一半。可以听到两个人的音色呢非常的和谐，加在一起呢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好久没有你的心，你的电话，我只想要清楚的确定一下，我们只是唱了个很长的假，或者你打算就这样分了吧。妈妈电话里问我过得好吗，我只能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每天晚上一个人走路回家，泪水就不停无意识地流下。想送你的生日惊喜夜晚，你想带我去的旅行怎么办？我们不是才爱到一半，是谁将会好好珍惜这情感？也许不能爱是一种遗憾，然而不能不爱却是种悲惨。妈妈电话里问我过得好吗，我只能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每天晚上一个人走路回家，泪水就不停无意识地流下。 Thank you.

有一点老套，生日送我圣诞卡，不好意思说情话。 这是来自莫文蔚的爱情真伟大。真的，爱情确实它的力量是很伟大的，但是它的源头，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科学家可能也没有办法来完全的说清楚。这里是留声地带，是一个专门放老歌的节目。也许你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我叫刘刚华。在这里呢，非常希望这些老歌可以给你带来不同的回忆。好，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齐秦在内地引进的第一张专辑狼一当中的歌曲。齐秦当年呢在没有媒体这种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呢，红遍了整个内地，所以呢，也是证明他的歌曲当时的出现是非常切合时机的。下面这首歌曲它的前奏呢，听起来也许你就觉得非常的有感觉。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独行》。 深夜里，有种凄凉的声音。在旷野里呼唤着大地，山谷里有种不平的回响，是我在内心里不知的决心。我在风雨之中独行，让我在风雨之中独行，让我在风雨之中独行。我在夜里独自哭泣，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星空， 看着海的星空， 独自的走在这生命的荒野里。别让我， 别让我， 带着凄凉的背影， 带着凄凉的背影， 独自的走在这无尽的期待里。我在风里追逐，独行的我，在风里追逐，独行的我。 心里固执的决心，我在风里追逐。 回忆，固执地走在这无尽的期待里。我在风里句句独行的我，在风里句句独行的我，在风里句句独行。我在夜里独自哭泣的我，在夜里独自哭泣的我，在夜里独自哭泣。我在风里句句独行的我，在风里句句独行的我，在风里句句独行。我在夜里独自哭泣的我，在夜里独自哭泣的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1959年的一个电影当中的歌曲。这个电影呢是台湾电影，当时呢是黑白片，电影的名字叫做《歌迷小姐》，这首插曲呢叫做《偷偷摸摸》。当然我们听到的是后来的翻唱版，来自周蕙。 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两厢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33。 好嘞，记住了。

院的人烟。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 来应该是很亲切的旋律哦，不过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是来自何勇的《钟鼓楼》。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孟庭苇版本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曲呢，应该是罗大佑的一个著名的作品，罗大佑自己也唱过，但是这首歌的首唱呢，应该是潘越云。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